电车走一段路，坐在前方的人下车了，何峰附上他的手。 那两个人明天会被送去南京，下午5点出发，晚上在苏州过夜。只有这些消息，救不救，怎么救，你让你的人看着办。 谢谢。谢池与他十指相扣，压抑着心中的喜悦。何峰揉了揉他的指尖， 走了。 何峰腿长，几步走到车门口，未等车停便跳了下去。谢池的视线跟随着他，他站到车尾，依依不舍地望着他远去。何峰张开双臂笑着往后退，给他一个飞吻便消失在巷口。谢池回到座位，这才看到脚边的一个袋子，来的时候还没有，定是何峰遗留下的。他将袋子提了起来，重重的，不知装了什么。他解开扎住布袋的绳子，看了眼里头的东西，是一大包荔枝。他随口的一句话，何峰一直记得。谢池抿唇笑起来，坐回去，取出一颗剥开，塞进嘴巴里，所有的坏心情随着口中的甘甜瞬间烟消云散。荔枝是从南方运过来的，路上坏掉了一些。何峰精挑细选出一袋给谢池送来，他这身打扮是要去一趟地下联络点，再将荔枝给他，却没想到碰巧看到他在坐电车。发报员在华兴银行潜伏，今晚有个同事过生日，他被拉去宴席不能抽身，可情报耽搁不得，何峰只能亲自发报，是一份战术情报，发至战区，只有一个字，雷，以八卦带方位，一直西南方向。收了发报机，老纪和何峰又转移地点，密谈半个小时，将最近日军动态、物资流向与日敌汉奸情况做汇报。结束时间比何峰预设的早了15分钟，他很想再去看看谢池，到了地儿却见他房间已熄灯，不想去打扰他休息，在楼下站了几分钟便离开。何峰与食物就是谢池最近短暂的快乐来源，一大袋荔枝，一颗接一颗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后夜里谢池吐了2次，他以为自己是吃撑了，觉也没睡好，导致第二天早8点多还沉睡着。藤田青也去了趟他的店里，只有张野在，于是他又往他家里去，路上还买了些早餐，没到楼下就远远看到阿如拎着袋子出来扔垃圾，他下车与他打招呼。 哎，阿如。 藤田先生来了。 吃过了吧？给你们买了早餐。 没有，姐还没醒呢。 两人一前一后进屋，藤田青也见谢池的门关着，轻声说， 别叫他，等他睡醒。 好。 你先来吃点吧。 不用不用，我刚吃了煎包，正准备洗衣服呢，您坐一会儿吧，有什么事叫我就好。 啊，好，那你忙。 国强与阿如睡一间房，房门没关，藤田青也进屋看他一眼，孩子蒙着被子捂得密不透风，他小心将被子往下拉，让他的鼻子露出来，悄声离开。刚走2步，听到国强唤他一声， 西瓜叔叔。 藤田青也回过头来，国强看到他的脸认清人，顿时躲在被窝里不吱声了。藤田青也折回床边， 醒了吗？ 国强一动不动。 西瓜叔叔是谁啊？ 国强记住了何峰的话，绝口不答。 要不要起来吃早饭？有你最爱的油条和甜豆浆。还有啊，睡觉不能蒙住脸，要呼吸新鲜空气的。来。好，那你再睡会儿，等想吃了再起来啊。 青野，你来了。 昨晚没睡好吗？ 有点。 吃点东西再睡吧。 您坐吧，我来就好。 阿如将碗碟拿出来，食物一一摆好，让他们俩先用，又去洗衣服了。谢池只喝了两口清粥，面前摆着的几根油腻腻的油条，光是看着就一阵恶心，连粥都变得难以下咽了。藤田青也见他脸色不好， 你是不是生病了？ 昨天吃坏肚子了。 要不要去医院？ 不用了，我再睡会儿。 有一个朋友快到上海，我要去接他，本来想着带你一起吃个午饭，介绍你们认识的，那晚上再见吧，你先好好休息啊。 嗯。等他离开，谢池才回去睡觉。楼下有个乞丐在翻垃圾，藤田青也扫过去一眼，只见先前被阿如提下来的纸袋子被解开，乞丐在里头翻来翻去，要了好些荔枝皮来。藤田青也见他可怜，走过去给了他一些钞票。他没有穿军装，也没有穿和服，一身西装，外套黑色长大衣，并看不出是哪国人。乞丐鞠躬感谢。 好人，好人呐！ 把这些整理好，不要影响市容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。